以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红润为团长的旅日朝鲜留学生同盟代表团前往外修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